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凌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今天没有说错，8月31号，这是2018年8月的最后一天，由我们来叫醒你们的耳朵。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上好，我是思萌。 今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花儿乐队，名字就叫做《八月的最后一天》。 大家来宣泄，蛋糕涂满你的脸，蟋蟀撒满整个天空，清凉的祝福。手机刚才的画面，屏息跳动的时间，他们都说我要走了，明天再见。看着天空的房间，我有种反胃的感觉，就这样结束，来不及留恋。 最后一天就需要这样的活力开场，这是来自花儿乐队的一首歌曲啊，有点不太像他们的歌，你会觉得吗？ 刚好我就感觉就是正好在那个周五的时候结束了八月份，突然觉得哇，花儿乐队好像马上开学了，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不应该是哎呀，八月份结束了吗？ 哎，对，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前的这个事情啊。那今天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到了，而且因为人数过多，导致我刚刚想要看排名的时候，我都挤不进去。 你已经看不了了，是吗？现在来 还行还行，现打开了， 对，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名。哇，第一名今天好开心，已经来到平台上跟我们说，是我吗？第一名，人品大爆发吗？对，没错，就是你，任静同学，来恭喜拿到签到第一名。 第二名是刘晓丽的眉毛，第三名李丽，第四名是人，第五名享受每一天。 我们来看看在后五名，第六名是天使，第七名是笑脸，第八名是高涛，第九名是七秒的记忆，第十名赵小月。已经十位朋友已经提前来到这个公众平台上报道了，还有很多人在八月最后一天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跟各位分享的这样的心情。 是，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了哈，我们来一起多点点名吧。还有手动签到的像翠翠 SQXC， 还有像孙学峰 Tony 姐都已经来手动签到了。Tony 姐，你这个头像换的很有水平啊，最近大热的那个表情包哈。你猜我眉间的这个悲伤，我觉得八月最后一天就不要悲伤了，我们来聊一点悲伤的话题吧。因为昨天我去替艾科的班，然后跟老白聊到这个开学的这个事情，然后老白非常惊讶说啊，今年开学的大学新生是00后。 哦， 你很难想象这个事情。 2018年今年9月份入学的是00后了， 18岁了。 天哪！ 对呀，所以今年的新生入学季来讲，最受关注的就应该是首批00后集体迈入到大学时代了。对我们来讲，总觉得00后还应该是小孩子，还应该在玩泥巴，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上大学了，而且带着对未来满满的期待。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对，大家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明天都会面临，明天也不用，明天周六哈，下周都会面临开学。但是呢，我们在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在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应该心情还都是比较复杂的， 非常的沉重。对于我来说，但是我相信庆余这边好学生的话，可能不用担心吧。 不，大家应该都有补作业的这个经历吧？ 你应该是到最后一天，8月31号，哎，你们借我的作业赶紧拿回来呀，我得交了。 这真的是很高估我。看什么阶段，我觉得小的时候真的是会对作业压力更大一些。长大了，特别像上大学以后，其实开学前的一天反而不会被作业所累，就会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做一些新学期规划。所以如果提到说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于我而言就是认真的拿出一个就是记事本啊， 看看 当时还在用本子。 这就是好学生跟差学生的区别。我想的就是哇，又能见到宿舍的好朋友们，又可以打球了。 打篮球是吧？ 对对对。 我在想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真写下自己这一学年的一些规划哈，或者这一学期我打算完成哪些目标啊，我要怎么样。然后你发现等这一年结束了之后，他们就还躺在本子上，并没有因为你的计划而改变。 这个就跟昨天的互动话题特别像，说秋天想去哪儿玩，其实好多人立下了都是一直想去但是都没有实现的事情。 哎，对，我先立一个 flag， 我就要一定去这里玩，但其实最后去不去吧，那就再说吧。但是对于更多的明天就要开学的中小学的小朋友来讲，你们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静宇老师要先来替你们检查一下了。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各位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补暑假作业的各位抓紧了。 单车后面在睡，好怀念你辽阔的背，星光下公园里我一个人荡着秋千，你的球鞋旁边沾水，拿上 Nike 洗了几遍，十里河产品黄渤的街收少了你 袁若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暑假作业》。但他讲的不是学生来开学之前啊，暑假作业没有补完，而是面对自己心爱的男生呢，哎呀，我又搞不定他，所以你这上暑假作业真的让我感觉到心里很不安。我总要把你搞定了之后，才会觉得说啊，生活很美好，可以好好去享受了。 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我要是和喜欢的男生搭讪的话，我也可以拿我不懂的暑假作业，哎，这个能不能帮我教一会这个题，教一下我该数学题怎么解释。 然后比如说你去跟爱健身的思萌搭讪呢，思萌就会问你说，哎，你写完了吗？可以借我抄一下吗？这个时候他想说啊，到底咱们俩谁帮谁的忙，好像打开方 式不太一样啊。 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开学前大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在这之前呢，刚刚忘记帮大家关注天气状况了，今天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只有29度，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比较高，也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那中午前后光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要注意遮阳防晒。双休日如有这个出游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明天后天的这个降水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啦。 是的，那具体的数值刚刚已经说到了，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呢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非常舒适。 这里是早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8月23日至9月2日，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10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局限了大家，因为说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很多朋友发过来的都不止一件，说一件做不完呢，开学了开学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其实刚刚太子就跟我们说了，必须要做一件事儿啊，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补作业啊，然后把校服准备好啊，定好闹钟啊，然后收拾好书包啊，迎接新一学期的课本。 哎，这一看还是态度感觉不错的。刚才有一位这个超人来，蘑菇超人来，他说包书皮儿，这个让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真的是这样。而且、 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包书皮儿，这是我没有想到，但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一 点。对对对，以前都忘掉了。而且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是妈妈帮咱们包，然后后来会买那个最简单的那种塑料的书皮， 放上去。 对对对，没错。 就还有一个那个杆儿，特别是比较厚的那些书，把那个杆儿你掰不开，然后就使劲儿 往里面戳， 都是童年回忆。还有孙旭峰也提到了说包书皮儿哈，这一看都是心灵手巧型的。张海洋说，开学前呢，必须要做的就是去买车票去报到，看来是在外地上学的孩子。 还有很多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一条互动，网上看看。好心他说，哎呀，开学呢，我们家小鹏哥就要高三了。其实十几号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开学了，不敢想象，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么紧张的，好像就觉得开学了应该收一收心，因为高三应该是一个要奋进努力的时间了。 对，也是努力一把哈，不辜负自己这十几年学习的时光。那在开学之前呢，需要做的一件事，为快乐收藏跟我们提到了一点啊，这一看就是 TVB 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开不开心啊，不开心我煮碗面给你吃啊，没有什么是一顿吃的解决不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两顿。说到开学之前当然是得先大餐一顿了，好好吃一顿。学校的食堂吧，这就得看学校各个食堂的水平了。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到美国的高校当中感受一下他们热血的青春，也还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Try， 来自美国电影《名扬四海》，进入到学校当中勇敢地尝试自己。 Would you run? If I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shall we push and pull? If I give you my heart, would you just play the part? Or tell me it'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m I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s? It's time for us to face the truth, 'cause we are coming to each 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We've been hiding enough. I will try. 一首歌曲把我们带回美好的校园生活，来自名扬四海当中的插曲 Try。 当时我记得看电影的时候啊，男主角在学校的这个排练教室里面用钢琴弹唱出这段旋律给女主的时候，哦，真的整个春心萌动被戳中。我 是不是恋爱了一万次的感觉， 觉得上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但实际的校园生活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八月的最后一天八月最后一天开学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过来你的答案。多拉娜跟我们说，最喜欢的事儿那就是畅游在文具店里啊，买漂亮的笔、铅笔盒、练习本、贴纸啊，这应该是女生最喜欢做的事儿了。 还有包括这个 Jaden 王世子，他说如果是大学新生的话呢，强烈建议去这个网上看一看论坛啊，包括了解一下学校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常识，还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新生报到的时候推荐一些自己可能用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常用的水壶啊，这些东西经常会有这个摆地摊二手这个市场，在学校里面会有见到。 对，这也算是本人的亲身生活经历了，也给新生们支支招，特别贴心啊。但是过一些日子呢，你们就会发现说，哎呀，其实贴吧里写的这些东西吧，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就是个人的大学生活还是得自己去体会哈，别人的一些经验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用的帮助到你。那么丹妞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开学之前你们刚刚谁说来着要设闹钟，闹钟有用吗？请问开学之前要抓紧一切时间调整生物钟啊， 要不然 否则开学的那一刻闹铃响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的把它关掉接着睡的， 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是吧。但是生物钟调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经过漫长的暑期生活呢，很多同学在暑期里面比如说玩游戏旅游会使身心过于的放松，那和开学这样的紧张状态是完全没有办法搭配到一起的，所以一紧一松的话会缺少这样的缓解与过渡，而且人在生理上会因为快速的改变而不容易适应，心理上也比较难接受这样的开学恐惧症。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开学恐惧症。什么，这真的是一种病症吗？它没有到病症的程度，但是是真的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而且比如说像大学新生呢，离开家乡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说一开始都是爸爸妈妈保护得很好，或者说高中那些同学已经混得很熟了，但是到了大学当中呢，可能会觉得哎，跟别人聊不来，或者融入不进去，会有这种人际关系焦虑，那么就真的是要在开学之前注意加强一些性格锻炼，就是改变固有观念啊，树立生活信心啊，同时也可以通过书籍或者说跟父母交谈培养一定的交际技巧哈，用这种比较坦荡真诚的情怀来去为自己赢得友谊。 那么今年的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节目将主题落在了创造向未来，总时长约100分钟，预计将于本周六晚上8点在央视一套播出。 每一年9月1号央视都会举办开学第一课的特别的节目，也是邀请啊当年被看作是偶像榜样的一些年轻的歌手或者说演员啊一起来演唱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黄子韬演唱的开学第一课，之前呢也像吴磊啊 TFBOYS 啊都有演绎过这样的版本，那么来听听涛涛的感觉。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升起的阳光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动，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你的梦不怕山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 记住老师才是告诉你们的话，存放在心里的家，成长的路上有烦恼的话，请坚强勇敢地追寻梦想吧，要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健康幸福的，要有自信不要问我可以吗，开学第一课你们准备好了吗，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骄傲，每一次鼓励温暖怀抱，相信你会成我的骄傲， 谁的一刻来自黄子韬。明天是9月1号，但是明天是个周六啊，所以大部分我们的同学们会在下周迎来自己的开学季。那么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各位聊一聊的。明天那我们也希望很多的，但是不太现实啊，你想学生马上就要开学了，应该不会起这么早来听我们节目吧。 但是可能会家长会在早上来听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知道刚刚我其实特别想到一个特别熟悉的画面，如果像大学新生比如说报到的时候如何快速的打开这个人际关系啊， 嗯， 静宇肯定很有感触，就是我们要带一些家庭的特产， 对对对对， 在宿舍里面跟各位分享一下。 是， 结果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特别逗，大概就是说啊，到这个开学第一天了，好，到宿舍里面了，沉默了一阵之后，突然说啊，我带来了家里面的苹果跟各位分享一下。结果另外几个人说，哎呀，我也带来了家里的苹果。然后那边哦，我也带来的苹果，每个人都是带着家乡特产，结果都是苹果，然后六个人在宿舍里面一块吃苹果，感觉其乐融融。 大家可以分一下，然后尬聊。哎，你们家苹果比较脆，还 啊，对，你们家比较甜 多 啊，但其实只有一个味儿啊。 这我想起来，郭鹏曾跟我分享过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我这样的中华好搭档，所以在他休假，大家都已经 还要提起他， 对， 帮他刷存在感， 帮他刷存在感。但这个事情真的蛮好笑，因为郭鹏是内蒙人嘛，他去武汉上大学，当时上大学说，哎，我带什么样的特产给大家？家比较好呢，你正常状况下内蒙的同学来会带一些什么牦牛干啊， 对对对， 这种东西啊，或者奶片啊什么，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郭鹏扛了两箱牛奶， 哦，好吧， 就他觉得他们那儿的奶比较纯。然后扛去了之后发现说在武汉超市里面人家就有，而且产地就是他们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哎，对，他在想说好沉呐、啊、你想扛两箱牛奶去上大学、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会要扛一只羊腿过去。 羊腿也是可以的，就羊腿还那真的是学校里面没有冰柜，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可以扛一只羊腿去。 好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样的，开学前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各位可以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依依妈蕾蕾说，开学以后宝宝就升幼儿园中班了，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喜欢看港剧的朋友应该都对一句台词非常的熟悉，你是不是不开心呢？不开心，要不要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好像感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是一碗面解决不了的。那么之前的几天，静瑜推荐给大家做饼的一些方法，如果你不喜欢吃饼的话，没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尝试一下吃面。早餐吃面的话呢，鸡丝凉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非常适合在夏天吃，既爽口又简单易做。在夏日的清晨吃上一碗清爽开胃的鸡丝凉面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但是做法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了。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黄瓜胡萝卜，洗净刨成丝儿，再切段，然后在锅里加水烧开，把豆芽放进去焯30秒钟，捞出来备用。再用同样的做法把胡萝卜丝焯水30秒钟，盛盘备用。紧接着把水烧开，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胸肉、姜、葱和料酒放进去，中火煮上个8到12分钟，等到筷子可以穿过鸡肉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煮好的鸡胸肉撕成丝儿，跟豆芽、胡萝卜丝儿、青瓜丝儿一起放在盘子里面，等水快开的时候下面条，煮熟以后捞出放到冰水当中，因为放到冰水当中可以避免面条粘在一起，如果没有冰水的话其实冷水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呢就到我们最关键的部分了，就是制作麻酱。在碗里加上6汤匙的芝麻酱、8汤匙的温水拌匀，再加入一些生抽、豉油、果醋、糖、盐等等，按照个人的口味搅拌均匀，把面条放在我们刚刚做好的鸡丝菜码上，浇上麻酱拌匀就可以开吃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方炯嘉的这首《直觉反应》。刚刚只是跟大家简单讲解了一下鸡丝凉面的做法，我就已经口水直流了。这就是我们面对美食的直觉反应吧。 怎么你每个动作我都想要动，甚至一风吹草动灵魂就会颤动，招架不住的顽皮是你给的惊喜，原来我很期待某一些事情。哦、oh, oh ，相同那么的自然，默契100%。当你在我的身边，快乐变得简单，听见微风在呼吸。新的天好干净，也许加点勇气就能换来美好的回忆。直觉反应，你是我的奇迹，我的世界从此意犹未尽。我太不聪明，才不懂真理，心里有多么狂喜。直觉反应，你是我的奇迹，个人的世界不会弄你，太多幸福都想给你，只要你点头说你也愿意。自然默契100%，当你在我的身边，快乐变得简单，听见微风在呼吸，放晴的天好干净，也许加点勇气就能换来美好的回忆。直觉反应，你是我的世界从此意犹未尽，我太不聪明，才不懂真理，心里有多么狂喜。直觉反应，你是我的奇迹，两个人的世界不会弄你。 奇迹，我的世界从此意犹未尽，我太不聪明，太不懂着你心里有多么狂喜，直觉反应你是我的奇迹，两个人的世界不会 lonely， 太多幸福都想给你，只要你点头说你也愿意，只要你点头说你也相信。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早安，我是思萌。 今天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那么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专心肯叔跟我们说，记得以前每次临开学啊，我都会睡不着，不知道是因为兴奋的失眠，准备好作业，但是呢，我每一年基本上开学啊，都会准备一套新的文具，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是开学还能给你一个理由去逛逛小文具店是吧？买买东西。Drake 也说了，他开学典礼这是每次开学的时候都要办的。哎，这个好像我们只有参加的份儿吧？ 对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通过开学典礼这件事情昭示你说又有新一年的作业大批大批的向你袭来了，要好好准备一下了。那开学前的补作业真的是很多人都必须要提到的一件事情了。无声离赞跟我们说，记得开学之前补作业真的是分秒必争啊。哎呀，这真的是特别累的一件事情。还有 Chonita 跟我们说，大学期间补作业，哎呀，补完了之后呢，那就得跟父母周旋一下嘛，开学了那个生活费给我一下吧。你看刚刚静瑜跟思萌也说了，开学需要打开人际关系，这时候还需要挺多的经费支持的。 对对，一块聚聚会呀、是吧，交流一下。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开学前要做的事情，其实除了包书皮，刚刚我们说到了包括补作业，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更多的是期待一下新同学吧，特别是上了新年级到了新班级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对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儿。 9月1号，也就是明天，大家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从下周一开始正式开启的新学期。不过呢，你们的老朋友阿汤哥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开学礼物了，他的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今天就要开始上映了。 没错，那么今天也是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也是携主演阿汤哥，包括亨利·卡维尔还有西蒙·佩吉组成的特工天团帅气亮相，而且能够在紫禁城脚下出演这个首映礼，几位主创非常的激动。你想象一下，这个酷酷的阿汤哥都已经语无伦次的说，哎呀哎呀，太壮观了，太漂亮了，太特别了，我一直想来看一看。 对，因为这碟中谍系列也已经有22年了，所以是持续刷新我们的这个视效观感哈。同时阿汤哥也是在电影当中不断的挑战极限，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适合的人找到了适合的电影。所以其实也借着拍电影的机会尝试了很多自己特别想玩的一些高难度的呀，很冒险的动作，比如说像无安全网攀登悬崖，徒手爬迪拜塔，横跨桥梁断面，无氧潜水6分钟，这种搏命演出， 反正就是该有的保护措施都没有，也是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扣人心弦的冒险好戏。而且在第六部全面瓦解呢，这部电影当中也不例外，也是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与震撼，几次也是辗转五国，带来了不同的这样的全球冒险体验。 比如说像之前去过英国伦敦，在人家楼顶上乱跑啊，还有在巴黎的凯旋门前面逆向飙车，以及新西兰有一个直升机的追逐战，那个也特别的有意思。 对， 那这一次呢，8月31号，阿汤哥带来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哎，我要下节目的时候去看一下。下周我就要给你们剧透了，各位，我会管住自己的。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

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好み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昴よ。 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在一首温情的心之后呢，继续打开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7:52，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嗯，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8月31号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么今天来跟各位聊聊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安妮刘跟我们说，每次开学啊，我都卯足了劲儿要下一番决心。哎，这个看起来跟静瑜很像啊，我是要找一个本子来把自己来年的计划写一下。 嗯， 那么他会对自己说 ，Good study, day day up。嗯，听懂了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后期末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说，不是还有下学期呢吗？ 我刚刚一直在沉浸在经历，你刚才说那个每次会开学前先制定一个全年的计划嘛， 嗯， 然后等到第二年怎么办呢？找一个新本子再抄一遍。 对，想着还有下学期呢嘛，下学期，然后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现在看到大家说，哎，开学之前的一些事儿，真的还蛮充满怀念的啊。 嗯， 包括蒙小仙也提到了说，正式开学之前发书，开学之前要包书皮儿。还有呢，敏捷的姐也提醒大家说，刚刚不是说去了一个新环境不熟悉吗？ 对， 哎，怎么样去打开人际关系呢？ 男生就是喝酒，女生就是逛街购物啊。对，男生还有说了打游戏。 对，这都是迅速的让你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方式。 嗯， 那么各位开学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想想啊，以前你马上要开学的时候哪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我们来看看张艺兴呢，受邀参加了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诞生60周年的纪念项目，而且是由 Michael Jackson 唱片公司的 MJJ 前任总裁成立的美国769娱乐公司29号宣布，为纪念 Michael Jackson 诞生60周年邀 邀请到了全球的流行歌手参与到特别单曲的四首制作项目。 对，那这一次呢，张艺兴还有 NCT 127是作为亚洲歌手的代表来参与到这次项目的歌曲啊。第一支歌曲呢叫做 Let's Shut Up and Dance， 然后呢他们是请到了世界级的音乐人 Jason Derulo 来展开合作啊，所以张艺兴的粉丝也都是非常的关心，这又有世界级的 DJ 可以跟我们的小绵羊一起来尝试一下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张艺兴第一次跟国际级的这种音乐人去合作了，像之前的时候他发过一张唱片，就是这个单曲叫做 Sheep， 在这个歌词写的有点奇怪，就是一直在重复，就是我是 China Sheep 啊，等等等等， 小绵羊之类的是吗？我突然想到刚刚就是张艺兴那岔开一下，张杰曾经在综艺节目上有讲过自己对 MG 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喜欢崇拜的感觉。 对，他经常学他跳舞啊， 经常会，他说有一次会经常把自己的歌放给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照片来给他听，然后自己感动的落泪， 放照片给他听啊。 好吧， 真的是蛮厉害的。我们来听听看张艺兴的这首 Shape， 之前呢有 Alan Walker 帮他混过一版音哈，听完了之后就觉得那个 China Shape 也没有那么雷人了。现在我们来听听原版，来自张艺兴。 Look, I'm the li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森林里走 ，Big Alpha Bro， 不怀生物链危险 ，All around attack, no pretend, you don't know,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没人在意 now， 羊的脚印 wow， 就像是翻越日历，很快就遗忘掉。羊的个性 I'll put it on you， 羊的个性 I'll put it on you。Drop, shake, I know you like it. Drums, bass, it had enough, baby. Don't ever stop, baby. 有些些 upstream， 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Let's get it.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man, man, I owe.So baby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 I go， 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 Just 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些 upstream， 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kay.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Don't play, bro. Look, don't play.Don't play games. You wanna try me, man? Don't try me, bro. Don't play, he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大东港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购物。 那咱就住哪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而今年农历四月的炮刚满22，刚学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yeah， 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代，12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是忽然间就来临，青春虽然有门前可以洒脱，一场恋爱22个月后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有夜天气还是有点热，他像空车在不来就走一走路，还是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思萌。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八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开学了。各位当年开学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想想啊，开学之前真的还有挺多需要梳理的事情的，比如说整理好书包啊，包括像妈妈也需要帮小孩子准备好被子啊、换洗的衣服啊等等的。 对。 然后开启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有很多朋友有话要说了。 你看这个 CPU 就说了，明天呢就要坐上这个去美国波士顿的飞机。去开学了，前一天啊，早上还要开车送媳妇儿上班。你看，这个一方面又是、这个、 好老公， 对，好老公；一方面是个好学生啊。 那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过来问我们说，哎，你们不交作业吗？是静宁问我们的，交啊，得认真的写作业。就宝宝明年才开学上大学，今年是00后第一年去上大学啊。 其实我发现最难过最难熬的就是开学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那个作息真的是很难调整过来。就比如说早上早起啊，六点多钟那时候吃饭，而且小时候我记得经常起晚来不及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小袋子装那几个这个小笼包啊， 对， 或者是然后上学等公交车的时候吃， 偷偷往嘴里 塞一个你这是上课的时候吃？ 对，我是上课的时候吃。 你不要吃韭菜味儿了， 但是上课的时候偷偷塞一个实在是太饿了。 对对对， 那聊到开学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有很多话要讲，包括像刚刚思萌说到的说要早起啊。 嗯， 我觉得当时我当学生的时候觉得早起真的太困难了，唯一支撑我长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长大以后就不用早起了。 但是 长大以后呢需要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工作，依然 好像比原来起得更早了。 哎，话不能说太满啊。各位开学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当然开学以后呢，可能很多的学生党们再要去追亚运会的相关资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2018雅加达亚运会30号呢所进行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再获10枚金牌，以112金、76银、53铜继续领跑亚运会奖牌榜。 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是4-2战胜队友林高远和王曼玉夺得冠军。 嗯，来看看女子10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司雅杰以405.45分夺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12连冠。那么中国选手张佳琪呢，以395.30分获得银牌。 还有在男子蹦床决赛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奥运健儿董栋是以59.925的总分获得了冠军，而中国选手高磊也是获得了亚军。 女子蹦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玲玲以55.270分成绩夺得了金牌。 还有在女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阳最后一扔啊，扔出了最后一投扔出了65.12米的成绩，也是夺得了金牌。 嗯，再来看看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月以1分59秒468的成绩斩获冠军。 还有在女子双人滑艇500米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马亚楠和孙梦雅以2分02秒512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还有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古廷凯、张东在冲刺阶段完成了反超，最终以3分23秒601的成绩获得金牌。 男子双人滑艇1000米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浩、王浩是以3分39秒825的成绩获得了金牌。 还有男子50公里竞走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鑫以4小时06分48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看到这金牌、金牌、金牌、银牌啊，感受到了我们亚运健儿燃烧的小宇宙。 小宇宙，小吧，我要你的强大。 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转变，领口阿飞是最美的弧线。转眼带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轻响连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是个男歌手，成长中带点青涩，夕阳金黄着，将我的思念温热着，世界在云雾中断云的旋转着，夜空经过窗里唱起了歌，让眼睛倒映最纯净的那个月色，我曾自由了纯白的快乐。曾义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生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神秘的国度，为你我秘密演出，天地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你披上重生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天地无边，却仿佛有着一条线，成就一段的悬念，在逍遥间里我在逍遥的转变，凌空而飞是最美的弧线。你听一听这一积累来自神秘的森林，你说你说这几里头就掀起了雾的梦，你读你读一直色路，就如同有了幸福，他们都在神秘的国度，我秘密演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80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百大艺人排行榜当中，美国当红的流行女歌手 Ariana Grande 从上周榜单第16名一下子攀升到了榜首的位置。 嗯，而且从她出道至今呢，这也是 A 妹第三次在公告牌百大艺人的排行榜当中领跑了，首次夺冠还是在2014年的8月份。 对，那像这一周的这个200专辑榜当中哈，他的全新录音室专辑 Sweetener 也是在上榜的第一周就空降榜首了，也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助力，所以这一次 Ariana Grande 也是重登到这个百大艺人排行榜的榜首的位置。那这张唱片呢，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有这个23万1000张，而且在本周的公告排 Hot 100单曲榜当中呢 ，Amy 是一共有10首单曲上榜，其中这个 No Tears Left to Cry 还有 Goddess Woman 这两首也是跻身到榜上的前10名。 对，那这两首歌曲还在全新的打榜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首 Amy 的老歌吧，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Focus。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爱我吗？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读书的时候、啊、 你今天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督促我们学习啊。 是马上要开学了、嗯、也想问问大家开学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嗯、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过说今年最受关注的是首批零零后集体迈入到大学时代当中呢。 嗯， 那我们的 Sun River 李一直来调皮了，他说哎呀零零后都已经上大学了，那我最老的一批九零后来报道一下吧。现在已经最老的一批九零后了已经。 嗯，还有就是这个半梦半醒说了，记得开学呢要去这个操场上，这个现在孩子很多都很幸福了，因为是操场非常平整了，以前呢要去收拾一下然后比较麻烦， 就是操场上去薅草去平整一下操场。 对对， 这也都是开学之前各位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Taylor Swift 把自己的 Reputation 演唱会呢这一次是开到了底特律站，在8月28号，但是在演唱的当晚呢 Taylor Swift 暂停了一下的演出，因为他的一位偶像需要向他致敬。 嗯，向即将于周五下葬的这个灵魂天后艾瑞莎·弗兰克林表达敬意，也是在现场呢告诉了50,000歌迷，上个星期我们失去了一位不可替代的重要人物，而且艾瑞莎·弗兰克林为音乐、为女性权益和公民权利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那在本月的16号呢，患胰腺癌多年的艾瑞莎·弗兰克林是在家中黯然去世了，享年是76岁。今天将会举办他的葬礼，而他的这次葬礼呢就跟 Taylor Swift 举办演唱会的福特球场相距不远、嗯、所以在现场呢 Taylor 也是邀请他的所有的歌迷跟他一起在现场默哀了1分钟，向这位重要人物一起去致敬。这次的 Reputation 演唱会是正好开到了底特律站，那么在现场他也有演唱自己新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一首歌曲 Call It What You Want。不好意思啊，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刚刚提到的灵魂天后 Aretha Franklin， 这首歌曲呢叫做 Respect， 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阿甘正传》当中的一场插曲。那么他将会在今天一场不公开的音乐葬礼当中入土为安。 嗯，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也是去世十二天的艾瑞莎身穿红色长裙，脚蹬红色高跟鞋，安睡在四周摆满鲜花的金色棺木当中，来够粉丝来瞻仰凭吊。 那表情肃穆的粉丝呢，也是在底特律的这个非洲历史博物馆外面排着长队，等着跟这位传奇歌手做最后的告别。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My baby's fly like a a jet stream high above the whole scene. Loves me like I'm brand new.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All my flowers grew back as thorns. Windows boarded up after the storm. He built a fire just to keep me warm. All the drama queens taking swings.All the jokers dressing up as kings. They fade to nothing when I look at him. And I know I make the same mistakes every time bridges burn. I never learn, at least I did one thing right. I did one thing right. I'm laughing with my love, I'm making forts undercovers. Trust him like a brother, yeah, you know I did one thing right. Sorry, I sparking up my darkest night. My baby's fit like a daydream, walking with his head down. I'm the one he's walking to.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My baby's fly like a jet stream, high above the whole scene. Loves me like I'm brand new.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I want to wear his initial on a chain round my neck. Not because he owns me, but 'cause he really knows me, which is more than they can say. I recall late November, holding my breath slowly. I said, you don't need to save me, but would you run away with me? Yes. My baby's fit like a daydream, walking with his head down. I'm the one he's walking to. Taylor Swift, call it what you want. 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女歌手，这个女歌手呢最近也是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让大家终于对上号，说哦原来是她呀。 嗯， 因为也算是在暑假期间吧，中国好声音也是伴随着很多学生们的假期。 没错。 那么今年中国好声音回归，导师阵容发生了一些变化，盲选规则也做了一些改变，但是在这个现场当中呢，还是学员的一些实力包括他们的一些背景和故事更加的引人关注一些。 嗯，而且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就是在好声音曾经出现过的 Jessie 陈永彤。可能说这个名字的话稍微有点陌生，但是如果说一首歌曲的话，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你快拦住我你不拦住我会唱到 唱个没完了。 对 对，好多人都觉得这首歌的原唱是袁娅维，但其实他的原唱是那个 Jessie 陈永彤，而且在今年也是登陆的这个好声音舞台，通过李健的这个点歌环节啊，说要点播一首这个歌曲，才让他再次的回到舞台当中来站出来了。 对，那么转身的导师当时是李健跟哈林啊，那经过两位老师口水战啊，抢抢人，最终那个 Jessie 还是选择了哈林。不过呢，在第二轮的对决当中，还是遗憾的被哈林给淘汰了，但是呢他却被大家所记住了，因为之前这个电影前任三大火，所以这个说散就散也跟着走红了。 对， 那么 GC 也是被很多人挖了出来，说哦原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小女生演唱的，因为她其实出道很早啊。 嗯， 就包括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才只有17岁的时候就已经那么深情的在演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了。 那个时候知道爱吗？ 那个时候， 好吧， 那你只能去问问他本人了。 可能人家都知道了，已经。对。 那么，像 GC 陈永彤呢，也是很早就开始自己的音乐事业，也发行了一些歌曲，比如说像《说散就散》，还有《现任朋友》啊。在今年的7月份，他也是发布了一首新歌，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别当我》。这个“当”呢，就很难认，就是这个。一个飞，然后这边有一个水的这个字儿哈，就现在我觉得这个歌手起名字真的很考验我们主持人。比如像之前的时候，胡彦斌有那个瓦他好， 瓦他好，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跟你上节目的时候那一次有一次嘛，来推他的歌。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个词我到底读的对不对哈，现在又来了一个别当我，这个当呢刚刚查了一下，当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别骗我的意思哈，不要去骗我，这是来自 JC 陈永彤在今年7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我们来听听看。 家，我可满足过接过你的花，这恋爱仿似悬崖如此惊险，可否请你不要继续吧。其实我知道你不差，却使我想到过去那位他，甜蜜如他，谁知一天分手通通变化。失恋这件印象太过深，说爱我亦未放心，情愿假装太冷酷来让你沉。别要哄我开心，你要是未下定决心，等一等难以才能维持热吻，你爱别要恋爱加添一个难完成的气氛，若热到难不敢问，我苦我相信跟你唯一相亲，热暖可找他人陪衬，幸福却以时间用慢动作拉近。再信诺言，原谅我不再爱新鲜，错的那几个已擦过身边，甜蜜危险，谁想到翻及偷心这哄骗。失恋这件印象太过深，说爱我亦未放心，情愿假装太冷酷让你走。别要哄我开心，你要是未下定决心，等一等晚意才能维持热吻，你爱别要恋爱加添一个难完成的气氛，若热到能不敢问，我苦我相信跟你唯一相亲，热暖可找他人陪衬，幸福却要时间用慢动作来近。 记住这首歌的名字了，别当我 是来自说散就散的原唱 GC 陈永彤。他也是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虽然说现在已经遗憾的被淘汰了，但是这个中国好声音啊也是战况热度升级，年度16强已经出炉了，所以在这个周末呢我们会持续也帮大家关注一下大热的一些综艺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聊哈，八月的最后一天开学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尽管不愿意面对开学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迎接全新的九月份。八月的最后一天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没错。而且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非常的有深意啊， 这是来自这位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我就问你静瑜，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来送给各位。但是九月一号开始我们就要满满活力迎接全新的新学期了。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来听这首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一二三走，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